My love， 晚安，就别再为难，别管我会受伤，想开体谅，我已经习惯，不然又能怎样？这个城市太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，烟火里灿烂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就上当。既然以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？到处的温暖，没理由能撑到天亮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这首摇篮曲，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，哄她入睡。其实，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，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。终有一天你会感悟，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只要真诚地爱着，健康地活着，本身就是一种富有。 品味1003，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6月8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江苏出台推进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，明确各高校可自主开展教师的职称评审，自主颁发证书，高校自主评审系列职称在江苏范围内通行有效。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诚信高考，若出现作弊行为，考生将被取消当年高考报名或录取资格，在1至3年内不得参加国家教育考试，构成犯罪的，将由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。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8日起开始实施，每户限养宠物犬一只，宠物犬需挂牌出门。目前公布的西藏最新环境状况公报显示，西藏野生鸡猪动物达到798种，大中型的野生动物数量居全国第一。这里是新点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。

是缤纷，晕开春天就要来，而梦也将不再生存。断了

相聚流浪，我相信落雪的月亮本来是两道暗霞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，你不一样，你不像他们为爱而疯狂，你不一样，你不一样，你倔强，想你的话你不讲，你的问题一步步让我心慌，害怕我那痛你渴望被你揭穿，你不一样，是相聚流浪，我相信落雪的月亮本来是两道暗霞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，你不一样，你不像他们为爱而疯狂，你不一样，你让我你不一样，你倔强，想你的话你不讲，你的问题一步步让我心慌，害怕我那痛你渴望被你揭穿，你不一样， 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曾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，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幸福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。

情最幸福过。从明开始起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，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从明开始起，糊涂一颗心，会去研究所有的无语，只要你肯说，永远陪伴我，本为有你一生快活。 是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心黄叶飘落，以为是浪漫，原来只是有心在飞走。我多情一些一想到爱就像一夜你能不向我诉说，我敢问你是心的沉默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一开始风平浪静的模样，真情的音乐那么长，会曾目送你起航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，做远远看哭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起了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起航，当缺的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轨迹都张开胸膛，做远远看哭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向哪去？谁呀？卷起落花满地，照顾到。 段坎坷痛从不曾停留，这一刻心中一层